我躲在面具里偷偷地在哭泣，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。魔术师，我和你抢走我的生意，别忘记，别不想靠我才票房冠军。听我说，拿出你的钞票，想拼就买不到，先生小姐们赶快来，赶快来，再难就看不到，从未没想多少，还能跟张开试试牌。 我只是卑微的小丑，

过强求朋友 I'll be there。 他们说我们都太安静沉默， 我们也许老十岁，肥了也顿了。我们也许老廿岁，头发雪白了。带着老花乌蝇镜，别人在笑，傻傻外表，要笑取便笑。我们也许老十岁，脾气会暴躁。我们也许记忆体比不上那电脑，往后缺点一匹布未能尽数，闲来胡诌，斗气的两老难以将十四岁地大勇，冤家半生处你骂我骂你蠢，肥胖多一寸你别嫌我重，都不需鞭策你未够上进。难以将十八岁地自信，今生于家里你做我平安中，争执后对你总会服从，信不信我们也许在十岁长气过巨肺，我们也许在廿岁回去见上帝，有日记忆都衰退，剩余默契眉头老鬼，印证这半世。难以将十四岁地大勇，冤家半相处你骂我骂你蠢，肥胖多一寸你别嫌我重，都不需鞭策你未够上进。难以将十八岁地自信，今生于家里你做我平安中，争执后对你总会服从，信不信我怕你老了血压比我高，你想吃西饼我又会如准，只盼望你我好好一起到老，活在斗气中，见证你这个百岁的老翁，养好你身体，跟我追求一点冲动，年华老去仍然爱发梦。穿梭机先进到步你我发动，留在公园里散步随处碰，当夸张的你会为我护送，难以将十八岁地自信，孙女一出世注定你做公公，当生命去到真正动容，你会懂、哦、只希望有你一个应该相信。

爱情是伤心的童话，别因为他好吗，孤单的人才有权潇洒。在太阳下，多少人像月光，谁能回答幸福的结局存在吗？手机上的照片显示我们都在想着谁爱谁的话，有着吗？看墙壁上的影子显示情人把又养了谁送谁的花，花开吗？喜欢爱吗？或是已经没差？是不是应该放下走？

只顾着看你时间都忘记，然后无言试探你却没注意，我无法定义这是否真实，等你敲醒，从不去相信小说和电影，面对你我却忘了用什么表情掩饰内心。

抱，有种温暖的缺少，难道还要计较，还要烦恼，谁放手太早？最后的爱情火熄灭不再燃烧，传说的天涯海角，有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？别在无心之间离开我，请答应我好吗？你曾爱过他，仍放不下，留给我这声惩罚。别在无心之间离开我，让我一个人挣扎。不放手，不要走，没有了我。

超市 shopping， 看见一个蓝盒子的巧克力，它的包装实在美丽，买它花掉我最后一分硬币，把它送我自己还是送给女朋友或是隔壁的小 baby。 哦，亲爱的上帝，告诉我到底送给达利还是送给妈咪。我回到我自己的屋里，开始歇斯底里，谁最重要我已经分不清，一颗一颗的送出去，谁也不用着急，送出了美丽的巧克力，送出我的爱心，谁都重要不包括我自己，蓝色盒子放书包里，送给自己一天的好心情。那天我去超市 shopping， 看见一个蓝盒子的巧克力，它的包装实在美丽，买它花掉我最后一分硬币，把它送我自己还是送给女朋友或是隔壁的小 baby。 哦，亲爱的上帝，告诉我到底送给达利还是送给妈咪。我回到我自己的屋里，开始歇斯底里，谁最重要我已经分不清，一颗一颗的送出去，谁也不用着急，送出了美丽的巧克力，送出我的爱心，谁都重要不包括我自己，蓝色盒子放书包里，送给自己一天。 深深

想起妈妈的话，多怕黑，星星会带你回家。 飞蛾扑火，云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 最好不见，最好不念，如此才可不与你相恋，多一步的擦肩。 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之后深渊间。

走在你的身旁，我却